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冬奥场馆当中有哪些中国智慧的展现。与冰丝带遥相呼应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在建设过程当中同样体现着中国智慧。2022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将变身成为冰立方，再次作为比赛场馆，用于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在施工改造过程当中，新增的能源管控中心让人眼前一亮，可视化智慧化的建筑能耗监测管理让水立方变得更加的节能。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杨清勇说， 将来水立方的能耗包括水电气热这样的能耗都会通过能源管控系统呢得到数据反馈，并且呢通过它内部的逻辑计算达到节能降耗的这个效果。目前我们每年大概要消耗700万人民币的电，未来可以预期的是这个数会降低100万左右。 2020年12月21号，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完成了第二次水冰转换。这次转换过程当中，中建依据施工团队将原有的施工机械进行了智能化改造，还对原有的构件进行了编码排序，极大提高了施工效率。以前冰场可转换结构安装耗时45天，而这次仅用了20天就完成了结构转换，并具备了制冰条件。位于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它是北京市冬奥工程竞赛场馆中设计难度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新建场馆。而雪车雪橇项目被誉为冰雪运动中的 F1， 此前全世界也仅有16条。赛道是一个半 U 型混凝土浇筑结构，混凝土里预埋误差不能超过5毫米的冷凝管，通过在表面制冰，最终形成赛道。看似并不复杂，但 1.9 公里长的赛道浇筑要一气呵成。建设者放弃了高薪聘请国外团队的做法，决心走一条中国人自主创新之路。为建设这条空间三维扭曲、能够承受反复制冷融化的混凝土赛道，他们研发了全新的混凝土材料。为确保赛道混凝土以毫米级精度精准浇筑，项目招聘了20名国内人工喷射手，确保赛道一次性浇筑成功，最终得到了国际雪联专家的认可。他说，我们对赛道质量钢筋混凝土工程进行了测试，我们非常开心，测试结果非常好。目前该项工程已申请专利133件，已受理授权105件，1.9 公里的赛道一次性喷射浇筑完成，一次性通过了国际组织的认证。以上就是走进冬奥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